王兰，他是谁？ 马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哥。 我叫王林，认识你很高兴。 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 你去哪儿？ 我去北京大学。 你们去哪儿？ 我们去商店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张老师在家吗？ 在。您是？ 我是张老师的学生，我姓山下，我叫何子。你是？ 我叫小英，张老师是我爸爸，请进。 谢谢。